第99回，守官真恶奴同破例，月底报老舅自担惊。话说凤姐见贾母和薛姨妈为黛玉伤心，便说：“ 有个笑话，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。” 伟从开口先自笑了，应说道：“ 老太太和姑妈打量是哪里的笑话？就是咱们家的那二位新姑爷新媳妇啊。” 贾母道：“ 怎么了？” 凤姐拿手比着道：“ 一个这么坐着，一个这么站着，一个这么扭过去，一个这么转过来，一个又……” 说到这里，贾母已经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 你好生说吧，倒不是他们两口，你倒把人呕得受不得了。” 薛姨妈也笑道：“ 你往下这说吧，不用比了。” 凤姐才说道：“ 刚才我到宝兄弟屋里，我看见好几个人像，我只当是谁，扒着窗户眼一瞧，原来宝妹妹坐在炕沿上，宝兄弟站在地下，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子，口口声声只叫宝姐姐，你为什么不会说话了？你这么说一句话，我的病包管全好。”宝妹妹却扭着头只管躲，宝兄弟却做了一个揖，上前又拉宝妹妹的衣服，宝妹妹急得一扯，宝兄弟自然病后是脚软的，索性一扑，扑在宝妹妹身上了。宝妹妹急得红了脸，说道：“你越发比先不尊重了。” 说到这里，贾母和薛姨妈都笑起来。凤姐又道：“ 宝兄弟便立起身来笑道：‘亏了跌了这一跤，好容易才跌出你的话来了。’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这是宝丫头古怪，这有什么？既做了两口，说说笑笑的，怕什么？他没见他连二哥和你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这是怎么说呢？我饶说笑话给姑妈解闷儿，姑妈反倒拿我打起卦来了。” 贾母也笑道：“ 要这么着才好，夫妻固然要和气，也得有个分寸儿。我爱宝丫头，就在这尊重上头。只是我瞅着宝玉还是那么傻头傻脑的，这么说起来，比头里竟明白多了。你再说说，还有什么笑话没有？” 凤姐道：“ 你儿宝玉圆了房，亲家太太抱了外孙子，那时候不更是笑话了吗？” 贾母笑道：“ 猴儿，我在这里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，你来怄个笑还罢了，怎么扫起皮来了？你不叫我们想你林妹妹，你不用太高兴呢。你林妹妹恨你，将来不要独自一个到园里去，提防他拉着你不依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他倒不怨我，他临死咬牙切齿，倒恨着宝玉呢。” 贾母、薛姨妈听着，还倒是玩话，也不理会，便道：“ 你别胡扯了，你去外头挑个很好的日子，给你宝兄弟圆了房吧。” 凤姐去了，择了吉日，重新摆酒唱戏请亲友，这不在话下。却说宝玉虽然病好复原，宝钗有时高兴翻书观看，谈论起来，宝玉所有眼前常见的尚可记忆，若论灵机，大不似从前活变了，连他自己也不解。宝钗明知是通灵失去，所以如此，倒是袭人时常说他：“ 你何故把从前的灵机都忘了？那些旧毛病忘了才好，为什么你的脾气还觉照旧，在道理上更糊涂了呢？” 宝玉听了并不生气，反是嘻嘻的笑。有时宝玉顺性胡闹，多亏宝钗劝说，诸事略觉收敛些，袭人倒可少费些唇舌，为之悉心服侍。别的丫头素养宝钗贞静和平，个人心服无不安静，只有宝玉 到底是爱动不爱静的，时常要到园里去逛。贾母等一则怕他遭受寒暑，二则恐他独景伤情，虽黛玉之旧已寄放在城外安中，然而潇湘馆依然人亡屋在，不免勾起旧病来，所以也不使他去。况且亲戚姊妹们，薛宝琴已回到薛姨妈那边去了，史湘云因侯使回京也接了家去了，又有了出嫁的日子，所以不大常来。只有宝玉娶亲那一日与吃喜酒这天来过两次，也只在贾母那边住下。为着宝玉已经娶过亲的人，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，也不肯如从前的诙谐谈笑，就是有时过来也只和宝钗说话，见了宝玉不过问好而已。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后便随着邢夫人过去，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，即同着李婶娘过来，亦不过到太太们与姐妹们处请安问好，即回到李纨那里略住一两天就去了。所以园内只有李纨、探春、惜春了，贾母还要将李纨等挪进来。为着元妃婚后家中事情接二连三，也无暇及此。现今天气一天热似一天，园里尚可住的，等到秋天再挪，此事后话，暂且不提。且说贾政带了几个在京请的幕友小情夜宿，一日到了本省，见过上司，即到任拜印受事，便查盘各属州县粮米仓库。贾政向来做京官，只晓得郎中事务都是一点儿的事情，就是外人原是学差，也无关于吏治上，所以外省州县折收粮米勒索相余这些弊端，虽也听见别人讲究，却未尝身亲其事。只有一心做好官，便与募兵商议出事严禁，并欲以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接报。出道之时果然虚力畏惧，便百计钻营，偏遇贾政这般古直。那些家人跟了这位老爷在都中亦无出息，好容易盼了主人放了外任，便在京指着在外发财的名头向人借贷，做衣裳装体面，心里想着到了任赢钱是容易的了。不想这位老爷呆性发作，认真要查办起来，州县馈送一概不受，门房牵押等人心里盘算道，我们再挨半个月衣服也要当完了，债又逼起来，那可怎么好呢？眼见的白花花的银子真是不能到手。那些长随也道，你们爷们到底还没花什么本钱来的，我们才冤，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，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，想来跟这个主是不能捞本的了，明儿我们齐打伙告假去。次日果然聚齐都来告假，贾政不知就里，便说，要来也是你们，要去也是你们，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。那些长随怨声载道而去，只剩下些家人，又商议道，他们可去的去了，我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。内中有一个管门的叫李婶儿，便说，你们这些没能耐的东西着什么忙？我见这长字号的在这里不犯给他出头，如今都饿跑了，瞧瞧你石太爷的本领，少不得本主依我，只是要你们齐心，大伙弄几个钱回家受用，若不随我，我也不管了，横竖拼得过你们。众人都说，好师爷，你还主信得过，若你不管，我们实在是死挣了。李婶儿道，不要我出了头得了银钱，又说我得了大份了，窝里烦起来，大家没意思。众人道，你万安，没有的事，就没有多少也强似我们腰里掏钱。正说着，只见粮房书办走来找周二爷， 李时儿坐在椅子上，翘着一只腿，挺着腰说道：“ 找他做什么？” 书办便垂手陪着笑说道：“本官到了一个多月的任，这些州县太爷见得本官的告示厉害，知道不好说话，到了这时候都没有开仓。若是过了曹，你们太爷们来做什么的？”李时儿道：“ 你别混说，老爷是有根蒂的，说到哪里是要办到哪里。这两天原要行文催对，因我说缓了几天才歇的。你到底找我们周二爷做什么？” 书办道：“原为打听催文的事，没有别的。”李时儿道：“ 越发胡说，方才我说催文，你就信嘴胡诌，可别鬼鬼祟祟来讲什么账。我叫本官打了你，退你。” 书办道：“我在衙门内已经三代了，外头也有些体面，家里还过的，就规规矩矩伺候本官生了还能够，不像那些等米下锅的。”说着回了一声：“二太爷，我走了。”李婶儿便站起，堆着笑说：“ 这么不经完，几句话就脸急了。” 书办道：“ 不是我脸急，若再说什么，岂不带累了二太爷的清明呢？” 李婶儿过来拉着书办的手说：“ 你贵姓啊？” 书办道：“不敢，我姓詹，单名是个惠字，从小也在京里混了几年。” 李时儿道：“ 詹先生，我是久闻你的名的，我们兄弟们是一样的，有什么话晚上到这里咱们说一说。” 书办也说：“谁不知道李时太爷是能事的，把我一炸就下毛了。”大家笑着走开。那晚便与书办估计了半夜，第二天拿话去探贾政，被贾政痛骂了一顿。隔一天拜客，里头吩咐伺候，外头答应了。停了一会子，打点已经三下了，大堂上没有人接鼓，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。贾政踱出暖阁，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，贾政也不查问，在池下上了轿，等轿夫又等了好一会，来齐了，抬出衙门，那个炮只响了一声，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，一个吹号筒。贾政便也生气说：“ 往常还好，怎么今儿不齐集至此？” 抬头看那执事，却是餐前腊后，勉强拜客回来，便传误班的要打，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，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，又有的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。贾政生气，打了一两个也就罢了。隔一天，管厨房的上来要钱，贾政带来银两付了。以后便觉样样不如意，比在京的时候倒不变了好些。无奈，便唤李时儿问道：“ 我跟来这些人怎么都变了？你也管管，现在带来银两早使没有了，翻库奉银尚早，该打发经理取去。” 李时儿禀道：“ 奴才哪一天不说他们，不知道怎么样，这些人都是没精打采的，叫奴才也没法。老爷说家里取银子取多少，现在打听节度衙门这几天有生日，别的府道老爷都上千上万的送了，我们到底送多少呢？” 贾政道：“ 为什么不早说？” 李时道：“ 老爷最盛名的，我们新来乍到，又不与别位老爷很来往，谁肯送信？巴不得老爷不去，便好想老爷的美缺。” 贾政道：“ 胡说，我这官是皇上放的，不与节度做生日，便叫我不做不成？” 李婶儿笑着回道：“老爷说的也不错，经理离这里很远，凡摆的事都是节度奏稳，他说好便好，说不好便吃不住，道得明白已经迟了。就是老太太太太们哪个不愿老爷在外头轰轰烈烈的做官呢？” 贾政听了这话，也自然心里明白道：“ 我正要问你为什么都说起来。” 李时儿回说：“ 奴才本不敢说。老爷既问到这里，若不说是奴才没良心，若说了少不得老爷又生气。 贾政道：“只要说的在理。”李婶儿说道：“ 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，哪个不想发财？去要养家活口。自从老爷到了任，并没见为国家出力，倒先有了口碑再道。” 贾政道：“民间有什么话？” 李时儿道：“百姓说，凡有新到任的老爷，告示出的愈厉害，愈是享钱的法儿。州县害怕了，好多多的送银子。收粮的时候，衙门里便说新道爷的法令，明是不敢要钱，这一流难叨等。那些乡民心里愿意花几个钱早早了事，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，反说不按民情。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爷最相好的，他不多几年已扒到极顶的份儿，也只为识时务能够上河下墓罢了。” 贾政听到这话道：“ 胡说，我就不识时务嘛，若是上河下墓，叫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吗？” 李婶儿回说道：“奴才为着这点忠心而掩不住，才这么说。若是老爷就是这样做去，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时候，老爷又说奴才没良心，有什么话不告诉老爷了？” 贾政道：“依你怎么做才好？” 李婶儿道：“也没有别的，趁着老爷的精神年纪，里头的照应，老太太的硬朗，为顾着自己就是了。不然到不了一年，老爷家里的钱都贴补完了，还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，都说老爷是做外人的，自然弄了钱藏着受用。倘遇着一两件为难的事，谁肯帮着老爷？那时办也办不清，悔也悔不及。” 贾政道：“据你一说，是叫我做贪官吗？送了命还不要紧，必定将祖父的功勋抹了才是。” 李婶儿回禀道：“老爷极盛名的人，没看见旧年犯事的几位老爷吗？这几位都与老爷相好，老爷常说是做个清官的，如今名在哪里？现有几位亲戚，老爷向来说他们不好的，如今升的升，迁的迁，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。老爷要知道，民也要顾，官也要顾。若是依着老爷不准州县得一个大钱，外头这些差事谁办？只要老爷外面还是这样清明声援好，里头的委屈只要奴才办去，关爱不着老爷的。奴才跟主一场，到底也要掏出忠心来。” 贾政被李婶儿一番言语说得心无主见道：“ 我是要保性命的，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。” 说着便夺了进去，李婶儿便自己做起微服，勾连内外一气的哄着贾政办事，反觉得事事周到，件件随心。所以贾政不但不疑，反多相信，便有几处接报，上司见贾政古朴忠厚，也不查查，唯是目有门，耳目最长，见得如此，得便用言规谏。无奈贾政不信，也有辞去的，也有与贾政相好在内维持的，于是曹务事毕，尚无允悦。一日贾政无事，在书房中看书，签押上呈进一封书子，外面官封上开着，镇守海门等处总制公文一角，飞地江西粮道衙门。贾政拆封看时，只见上写道：“金陵气好，桑梓情深，昨岁公职来都，妾喜长衣作右，仰蒙雅爱，许结诸臣，至今配得勿宣。知因调任海疆，未敢造次奉求，终怀欠者，自叹无缘。今幸妻己遥离，快为平生之愿，正生宴贺，先蒙汗脚。边帐光生，武夫额首，虽隔重洋，上刀月阴， 想蒙不弃悲寒，希望鸟罗之父，小儿已成轻叛，疏元素养方仪，如蒙见诺，即遣兵人。途路虽遥，一水可通，不敢云百辆之营，竟备仙舟以祀，兹修寸服，恭贺升旗，并求金允。林隐不胜待命之志，是弟周琼顿首。 贾政看了，心想：儿女姻缘果然有一定的。旧年因见他救了京师，又是同乡的人，素来相好，又见那孩子长得好，在席间原提起这件事，因未说定，也没有与他们说起。后来他调了海疆，大家也不说了。不料我今身任至此，他写书来问，我看其门户却也相当，与探春倒也相配，但是我并未带家眷，只可写字与他商议，正在踌躇，只见门上传进一角文书，是一曲到省会议事件，贾政只得收拾上省，后节度派委。一日公馆闲坐，见桌上堆着一堆字纸，贾政一一看去，见刑部一本，为报名士，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。贾政便吃惊道：了不得，已经提本了。随用心看下去，是薛蟠殴伤张三身子，串主施政捏供误杀一案。贾政一拍桌道：完了。只得又看，底下是：据经营节度使资称，原薛蟠吉利金陵，行过太平县，在李家店歇宿，与店内当曹之张三素不相认。于某年月日，薛蟠令店主备酒邀请太平县民吴良同饮，令当曹张三取酒，因酒不甘，薛蟠另换好酒，张三因称酒已固定难换，薛蟠因依倔强，将酒照脸泼去，不期去势甚猛，下至张三低头食住，一时失手，将酒碗掷在张三鲁门，皮破血出，于时殒命。李店主屈就不及，遂向张三之母告知，一母张王氏往看，已见身死，遂函禀地保复县呈报。前属县议验，仵作将骨魄一寸三分及腰眼一伤，漏报田阁，降服神转，看得薛蟠实系泼酒失手，至晚误伤张三身死，将薛蟠召过失杀人，准斗杀罪收赎等因前来，臣等系阅各犯正失亲前后供词不符，且查斗杀律注云：相争为斗，相打为殴，必实无争斗情形，邂逅身死，方可以过失杀定你，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，妥拟具题。今据该节度书称，薛蟠因张三不肯换酒，最后拉着张三右手先殴腰眼一拳，张三被殴回骂，薛蟠将碗掷出，致伤鲁门身重，骨碎脑破，历时殒命。是张三之死，实由薛蟠以酒碗砸伤身重致死，自应以薛蟠拟底，将薛蟠依斗杀律拟脚监后，吴良拟以杖徒，呈审不实之州府县，应请。以下注着，此稿未完。贾政因薛姨妈之托，曾托过知县，若请旨隔审起来，牵连着自己，好不放心，即将下一本开看，偏又不是，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，心中狐疑不定，更加害怕起来。正在纳闷，只见李时儿进来：“秦老爷到官厅伺候去，大人衙门已经打了二鼓了。”贾政只是发怔，没有听见。李时儿又请了一遍，贾政道：这便怎么处？ 李婶儿道：“ 老爷有什么心事？” 贾政将看报之事说了一遍。 李婶儿道：“老爷放心，若是部里这么办了，还算便宜薛大爷呢。奴才在京的时候听见，薛大爷在店里叫了好些媳妇，都喝醉了生事，十把个当槽的，活活打死的。奴才听见，不但是脱了知县，还求连二爷去花了好些钱，各衙门打通了才提的。不知道怎么部里没有弄明白，如今就是闹破了，也是官官相护的，不过认个成审不实，革职处分吧，哪里还肯认得银子听情呢？老爷不用想，等奴才再打听吧，不要误了上司的事。” 贾政道：“你们哪里知道，只可惜那知县听了一个情，把这个官都丢了，还不知道有罪没有呢。” 李时道：“如今想他也无益，外头伺候着好半天了，请老爷就去吧。” 贾政不知节度使传办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